五，步伐新途，一心观礼，圆满布身，所居之处，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，宽广平静，微妙其丽，超如十方一切世界，十步庄严净土。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这个就是步伐的新途。刚才讲到法身，已经知道极乐世界的名字了。既然刚才讲法身，法身流出布身，这个就谈布身的佛和他的土的境界。这一拜就是拜圆满布身所居之处，从法身流现出布身，这个是在菩萨地位先能够见到佛的布身。这个布身所居的地方是十步庄严土，所以后头就是十步庄严净土。布身佛就在十步庄严净土。布身所居之土，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。这个地方永远无，它不单止无这些东西，无什么叫苦，乜嘢叫难，乜嘢叫恶趣，乜嘢叫魔恼，连呢个名字都冇。所以极乐世界有好多鸟。人哋话嗰个极乐世界点解会有鸟啊，鸟唔系畜生咩，咁样。彼土尚无三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啊。连名字都冇，点样会有实啊，那个都是阿弥陀佛变现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这些苦难恶恼之名，亦没有四时寒暑雨鸣之意。一日四时这个时间，有冷有热有落雨有阴天，这些的变化，所以永远是温和晴朗，宽广平静，非常广大，你去几多人都不会容纳不到的。十方的佛国都劝他们国的众生都去极乐世界，那个不知有几多人往生啊！但是他没有讲是这个地方容纳不到啊，客满啊，没有这个事，你几多来都可以，这个是无限大。平静，极乐世界是平的，没有山，没有经流急喘，高山大恶都没有。心静就佛土静，心平就世界平，人心要平等，世界亦就平等了。所以极乐世界没有高山深谷，都是平的。佢冇惊涛骇浪，但係有好多泉池，就係、是、水池、流泉、小溪流围绕住你。只要住嘅地方外头就有莲花池、八功德水，而且极乐世界嘅水可以从下往上流，亦都围住你嘅房屋流上嚟转圈。唔係嗰个喷泉啊，喷泉好唔自然啊。我哋呢个水只能够向下，极乐世界嘅水可以向上嘅，佢冇地心吸力嘛，佢为乜嘢唔能够向上啊？人喺太空里头，佢就可以飘起上嚟，微妙其丽，极妙啊，微妙到冇办法讲啦。丽美丽，呢、这个丽系出奇啦。超如十方一切世界，这个就是讲极乐世界，因为阿弥陀佛发这个愿的时候， 刚才唔系讲咗咩？佢就想得到一个国土，超如十方。问佛可唔可以？佛话可以，你发乜嘢愿都可以实现嘅。就将一切佛土俾佢睇，佢总结啦，后嚟就圆满成就啦。所以佢得到嘅果实亦系如此，微妙奇丽等等。超如就系超过啦，如亦系越超越，越过咗十方嘅一切世界。呢个系一个实布庄严净土，呢个系布身佛所居嘅，冇一切恐怖厄难，表示一个大平等。